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西安事变后的杨虎城与蒋介石表面上短暂的平静，其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暗潮涌动？无奈出国奔赴海外，杨虎城为何会面对一封默许他回国的电报心生不安？杨虎城接电返国，没想到却是一场诱捕。囚禁岁月里，杨虎城又有着怎样的痛苦与折磨？档案为您揭秘杨虎城将军遇害始末。 1938年12月12日深夜，贵州省西丰县城外的一个山顶，有一个上千年历史天然形成的钟乳洞，名叫玄天洞。每到深夜，这里总会传出木棒敲击竹梆的声音，这种声音一声接着一声，一直响到天明，夜夜如此。这个山洞距离山下有千余公尺，洞前仅有一块十几平米的空地，就在这不足十平米的平地上，却有着两层岗哨，每个岗哨都驻扎着多名的国民党特务，空地上也有几伙国民党特务轮流巡逻。洞口处有光亮，洞内似乎也住着人，这里的把守更加严密，由洞内的房间到洞口有着不下几十名的特务驻扎看守着。这么多的特务驻扎在这里，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看守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被关押在玄天洞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杨虎城，陕西蒲城人，著名爱国将，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1930年任第十七路军军长，陕西省主席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后又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被蒋介石关押在玄天洞有将近八年的时间，这个地方也是杨虎城被蒋介石秘密诱捕之后关押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1938年10月，时任军统局局长的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将杨虎城与夫人谢宝珍、儿子杨整中带到了玄天洞。此时已经距离西安事变将近两年的时间了。杨虎城一家人刚来到这里时很不适应，洞内十分的阴冷潮湿，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气候干燥的西北，所以对这样的生活环境几乎是无法忍受。再加上心情上的压抑，杨虎城一家就经常生病。 杨虎城曾经多次提出要搬到洞外住，而蒋介石对此几乎是视而不见。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在生活经费上对杨虎城一家进行严格的控制。杨虎城一家每天的吃食十分简单，别人做好了给送过来，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有时甚至会吃到已经发霉的饭菜。对于蒋介石来说，杨虎城的存在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疙瘩， 而这个疙瘩正是因为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实行联共抗日。 后经中共代表出面协商，又经多方谈判，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由张学良陪同乘飞机途经洛阳，在12月26日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1937年3月期间，也就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蒋介石屡屡向杨虎城示好，他通过宋子文传达了自己病情有所好转，希望杨虎城来杭州看望他。去还是不去，见还是不见，当时的杨虎城心里有着怎样的斗争，我们不得而知。而结果是杨虎城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杭州与蒋介石见了面，这也是杨蒋二人西安事变后的第一次会面。1937年3月29日，杭州，蒋介石的官邸，杨虎城在宋子文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这里，与蒋介石会面。第二天，蒋介石邀请杨虎城到他的房间单独谈话。蒋介石首先问杨虎城，西安事变解决后对他的部署和安排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提出意见。杨虎城认为提出意见对人和对事都不好，索性不提，他便称自己没有意见。这个时候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并开始说他今天的重点。蒋介石说道，在西安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有不满的情绪，当然这里的各级人员只包括蒋介石手底下的人。蒋介石继续说，这是一时转换不过来的，不如你先往欧美去参观一段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的费用可由公家承担，并且附加了一句，你可从容准备。杨虎城实在是不甘心，但是杨虎城又想到蒋介石所说的可从容准备的那句话，于是他跟下属们商量，想故意拖延出国的时间，等到抗战打响便有了理由留在国内。 蒋介石是什么人，他怎么会按照杨虎城的想法行事？虽然嘴上说可以从容准备，但是实际上却一直在催促杨虎城尽早出国。于是在1937年4月30日，蒋介石公开免去杨虎城的军政职务，逼迫杨虎城出国。不过在蒋介石看来，把杨虎城流放海外好像对他来说这个处理还是太轻了些，似乎只有让杨虎城从这个世界消失，才能解除蒋介石的心头之恨。 1937年5月27日上午，杨虎城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上海，准备出国。蒋介石为什么一再的要杨虎城尽快的出国？是出于对杨虎城的仇恨吗？还是其中另有原因？让我们来看一份档案，我们找到了1937年5月28日西北文化日报，其中有这样一则杨氏李闪热烈欢送的报道，记录了杨虎城离开西安的场景。暨道学生33校约1.3万余人，工商团体40-50单位约8万余人。9时许，杨氏乘车入场，一进军乐起，呼喊声、救亡歌声齐起，全场空气大为激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到场的人数如此之多，场面如此之宏大，可见杨虎城在西北地区的号召力。 一封看似满载回国希望的电报，为何让杨虎城忧心忡忡？政治博弈，蒋介石一步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是否会落空？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就在杨虎城刚刚到达上海不久，也就是1937年6月4日，蒋介石发来电报，邀请杨虎城到庐山见面，这让杨虎城又是一头雾水。自己出国已成定局，蒋介石的计划已经得逞，现在再叫我去会面，这又是哪番用意呢？1937年6月5日，杨虎城在庐山与蒋介石见面，两个人当天并没有过多的交谈，只是蒋介石留下他吃了个饭，便草草地结束了会面。吃饭，大老远的来回折腾就是为了吃饭？当然不是。第二天，蒋介石再次将杨虎城叫来会面，而这一次蒋介石才说出了这次邀请杨虎城来的目的。蒋介石问杨虎城，如果到了国外有人问起事变的事情，你打算如何解释呢？杨虎城终于明白了蒋介石这次邀他来见面的真正目的，于是杨虎城只是简短地回答了一句，顶好不提这事儿。蒋介石听后连连点头说道，好好，这事儿今后就不要说了。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携夫人谢宝珍、儿子杨整中等一行六人搭乘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由上海出发前往美国。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此时在国外的杨虎城也得知了这个消息，杨虎城便给宋子文写了一封电报，询问国内形势。得知国内已经进入全面抗日的消息后，杨虎城坐不住了。7月11日，杨虎城随即复电，向宋子文表达了自己想要回国参加抗战的心情，并且希望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可是杨虎城收到的回复却是让他失望的，宋子文要他继续留在国外考察，暂缓回国计划。想必大家都看出来了，暂缓回国这个命令并不是宋子文私定的，而是经过蒋介石的授意而发出的。宋子文这个联络人也只不过是扮演了杨蒋二人之间的传话使者罢了。回国抗日的希望破灭了，可是杨虎城并不甘心，他又于7月16日直接发电报到国民政府，请求准予终止考察军事，反国抗敌。可是结果还是一样，这次蒋介石亲自发来电报，要杨虎城继续在国外考察。杨虎城见这次真是没希望，也就只好作罢，继续着他那不知归期的国外考察。可是就在杨虎城眼看回国无望的时候，他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宋子文的电报，这让他又重燃了回国的希望。我们找到了1937年10月2日身在国外的杨虎城收到的那份宋子文发给他的电报的影印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值此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随未奉电招，弟亦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也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使杨虎城兴奋至极，他回国的愿望终于得到了批准。但是这个时候的杨虎城心里又有了些许不安，那么他的不安来自哪里？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觉了，就是这句吾兄随未奉电招，弟亦已自动返国。杨虎城对这突然之间得到的回国许可弄得是有些发懵，虽然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回国许可 一定是经过蒋介石授意之后才发出的。可是为什么宋子文又在电报中说了那句吴兄虽未奉电招呢？蒋介石这次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其实电报上那句吴兄虽未奉电诏，帝亦已自动返国，大体意思就是我兄杨虎城虽然没有得到回国的许可，但是兄弟我宋子文觉得你还是自动回国为好。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会态度突然一转，让宋子文电召杨虎城回国呢？对于此事，历史学家也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蒋介石早就计划好逮捕杨虎城了，他将杨虎城骗回国内关押起来，首先可以避免放虎归山，其次又能借此控制在前线对日作战的杨虎城旧部，最后还能对杨擅自回国的抗命不遵以示公正处置。还有人说杨虎城在海外发表了过多的抗日言论，蒋介石不得已才默许杨虎城回国。 恐怕杨虎城已经猜出了其中的缘由，可是出于迫切回国抗日的心情，他已经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毅然决定立即返回祖国。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结束了长达5个月的国外考察，乘船抵达香港。次日宋子文也抵达香港，前来欢迎杨虎城。11月28日，也就是杨虎城到达香港2天后，宋子文转交了蒋介石的电报，其电报的内容是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也就是在当天戴笠从长沙发来的电报，要杨虎城到长沙见面，然后二人一同去南昌见蒋介石。杨虎城于11月30日下午飞抵长沙，杨虎城按计划住进了事先安排好的饭店后，随即派人去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找戴笠，谁知戴笠并不在，只留下了一张便条，便条的大致意思是要杨虎城到武昌去找他。杨虎城无奈乘坐当晚的火车奔赴武昌。 12月1日到达武昌后，只见戴笠已经率领武汉行营以及湖北省政府100余人在车站迎接，之后杨虎城便去拜见了自己在武汉的好友于右任。不过此时已经有大批特务开始跟随杨虎城了，甚至连在老朋友家吃碗面条都不行。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昌飞往南昌。杨虎城一到南昌便被便衣警察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自此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囚禁岁月里，杨虎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释放杨虎城，蒋介石作何回应？档案继续为您揭露。 这次以后的8年时间，杨虎城被特务们辗转多个地方，每次转移都是秘密进行，而且都是由当时军统局局长戴笠亲自办理。 在南昌扣押杨虎城不久，戴笠以城内不安全为由，将杨虎城又转移到了城外的梅岭别墅。在此处，杨虎城虽然是处于严密监视中，但是还是有些行动自由，每周还可以去附近乡间去散步，不过每次都有多名特务跟随左右严密监视。1938年5月，又由梅岭别墅转移到了湖南长沙的朱家花园。同年8月，杨虎城又再次被转移到了湖南益阳桃花仓，在此处与同被蒋介石囚禁的夫人谢宝珍、儿子杨整中等人合囚一处。10月武汉大撤退时，杨虎城一家被转移到了贵州。在离开的那天晚上， 军统将囚禁在这里的20多名进步人士残忍杀害。杨虎城是一夜没睡，听着附近的枪声与惨叫声，他认为自己也将在这里被杀害。那晚他搂着儿子说道，我死了不知有谁来照顾你。第二天出发时，杨虎城看到特务们正拖着被害者的尸体到附近掩埋，他更是悲从中来。他一言不发，带着悲伤的情绪上了汽车。到达贵州后，杨虎城便彻底失去了行动自由，由之前的软禁变为了监禁。让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个场景，这里就是关押了杨虎城将近8年的玄天洞。1941年，杨虎城的夫人谢宝珍在这里为杨虎城生下了一个女孩，这给杨虎城精神上带来了不少的安慰，但是这个安慰也只是暂时的，而且很快就变成了忧伤。几年中，由于种种的不如意事，再加上营养不良，使得谢宝珍渐渐的有些精神失常。杨虎城对特务们的行为是深恶痛绝，但是自己却无能为力，只能隐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年的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此时的杨虎城也在玄天洞被关押了将近8年的时光。当这个消息传到了西风，每个人都很高兴，但是最高兴的莫过于杨虎城，他认为自己重获自由的希望到来了。 杨虎城认为自己回国以后到现在一直被蒋介石囚禁，除了蒋介石逼迫杨虎城承认自己发动西安事变是因为受了中共的挑唆，他没有同意，自己这些年再也无与蒋介石有任何的政治瓜葛，况且正值抗战胜利举国欢庆的时候，蒋介石应该对自己的仇恨有所减弱吧。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政协协商会议上，蒋介石面对中共提出的释放政治犯的要求，表面上不反对，实际上暗地里杀害了多名扣押的中共党员，并把张学良秘密送往台湾，杨虎城一家以及他的两位副官也被蒋介石秘密转移到了重庆杨家山，继续实施扣押。当杨虎城听说要回重庆，真是有说不尽的快乐和希望。可是，一到重庆，又把他囚禁到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的一座平房内，他的希望完全破灭。 此时，蒋介石手底下的特务们继续着对杨虎城的迫害。曾经还一度试图诱导杨虎城吸食鸦片，想借此来控制消磨杨虎城的意志。杨虎城虽然没有让特务们的奸计得逞，但是还是逃脱不了被迫害的命运。在长期被迫害和夫人去世的双重打击下，杨虎城病倒了，胸口以下疼痛难忍，服止痛药都止不住。特务们无奈才将杨虎城送到医院治疗，经检查发现杨虎城患了严重的胆结石，经手术治疗，杨虎城的胆囊被切除，从胆囊中取出了一把的结石。就这样，杨虎城经受着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在重庆杨家山又被关押了将近3年的时间。到了1949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蒋介石的部队惨败，被迫下野。代总统李宗仁 要求是。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

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孔令侃很愤怒，咱们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你蒋家难道就干净吗？装什么两袖清风啊。蒋经国，你再敢动我的公司一下，我就向新闻界公布咱们两家和宋家在美国的资产，要死大家一块死。蒋经国也不是吓大的，他比孔令侃大六岁，能吃这套，两人竟然互相拍出了手枪。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可就远远超出表兄弟闹别扭的范围。宋美龄急电蒋介石，上海出大事，速回。当时蒋介石正在北平督战，怎奈后院起火，他只能把一切防务事宜托付给傅作义，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走了。这事儿还搞得不明就里的傅作义老大不乐意的，一个劲儿埋怨说蒋先生真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啊。有关蒋氏父子的会面也存在着不同的版本，有的说蒋介石劈头盖脸的就训斥蒋经国，你在上海怎么搞的，打老虎打到自家人身上了。也有的版本说父子两人都沉默了好一阵子，最终蒋介石才语重心长地甩出来三个字，何为贵。 那么蒋经国就找了最后了把人事给围，平常一直在出现说过啊，你那现在呢你跟你子啊这都是常识，那么一个人啊你也是想清楚说你光爱我啊已经喉咙哑了哑了些，你这几代个光的钱，你说啊你说我你啊大家辛苦的啊这是最爱家了是吧，其实啊我你说不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昔日青年大队的大队长陈志敬老人的采访录音，蒋经国一句充满酸楚的大家辛苦了，也就意味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老虎只强撑了70多天便草草收场，而819限价令也在瞬间土崩瓦解。据蒋经国的朋友回忆说，在那段时间心灰意冷的蒋经国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他甚至向父亲主动请缨要上战场。哎，不请还好，越请越糟心。对于蒋介石来说，儿子的郁闷他能理解，但这个时候聊战场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948年11月2日，几乎就在蒋经国打老虎失败的同时，解放军一举攻取沈阳，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47万人遭到歼灭，东北全境得以解放。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大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发起了第二个战略性进攻战役。战役第一阶段，国民党10万精锐部队即被歼灭。 无论是正面战场上的军事防线，还是后方辖区内的经济防线，都已经摆出了要崩盘的架势。从经济整顿失败后的第二天，金圆券就暴跌一半以上，眼都不眨地走上了法币的老路。蒋介石真的绷不住，他打算撤退，而且要撤得远远的。而至于那几万里民百姓的死活，